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31集，在战争中，命运非常会捉弄人，经常使小小的疏忽引起决定性的变化。朱元璋懂得这个道理，在决定命运的战略上，他非常谨慎地听取别人意见。当朱元璋眯缝着眼睛看着李善长的时候，李善长见了，只觉得浑身有些发热，他不得不发表自己看法。他提出3个问题：一，能不能一举灭了张士诚？二，在攻打张士诚时，陈友谅会不会来进攻南京呢？三，集中兵力对付陈友谅时，张士诚会不会帮忙？完了，说军师考虑问题很透彻，很想听听军师的意见。军师刘伯温心想，好个李善长啊，他既然能提出这些问题，当然是与我想的一样了，却不愿意太露锋芒，看来的确是个有智谋又深知为官之道的人。我既然要帮他朱元璋，有什么就说出来算了。想到这里，刘伯温开口说，如果不出我所料，就目前张士诚的实力来看，我们就是再围30天也很难拿下杭州城。我们如果继续攻打张士诚，3天的时候，陈友谅一定会进逼南京城下。如果我们迅速撤兵，陈友谅在10日之内也会进逼南京，到时候东面张士诚，西面方国珍都不会与他合作攻南京，只会趁虚掠我城池。3日时满进逼南京城下，汤和对此话非常不满，走出来问道，在军师眼里，难道我池州统领都当是纸糊的不成吗？汤和身边几位武将也都是不满的责问。朱元璋心里虽然不是滋味，却有些信刘伯温的话，一时间拿不定主意，又将目光投向了李善长。此时的朱元璋虽然说很欣赏刘伯温的才华，但对他的直言不讳却是有些心中不愉快。在这个世界上， 但凡心胸不是那么宽阔的人，总是爱对别人的个性有所挑剔。只有真正的君子，才会置他人的个性于不顾，而只专注于这个人的德行与才能。只不过有一种心胸不那么宽阔的人，由于经历了很多，对人生世事观察得很透彻，他们能够一切追踪于利己的原则为人处事，对自己便能做非常有效的克制。当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时，对别人个性的挑剔便能不那么显示出来。此时朱元璋尽管反感刘伯温直言不讳的个性，自然不会当面有所反应，只不过在心里非常希望李善长能多说出一些道理来，击败刘伯温，打掉他的太过自信的心态。李善长跟着朱元璋这么久，已经能知道他的心事了。见他把目光投到自己身上，就知道刘伯温的话对他有些刺激。然而在李善长看来，刘伯温的话又很有道理，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发言确实有些为难，不能得罪朱元璋，这是李善长做人的基本原则。但是他知道，像这种事情，聪明透顶的朱元璋迟早会弄明白。如果现在为讨好朱元璋而反对刘伯温的意见，等朱元璋明白真相以后，必然会认为他李善长无能。这么想着，李善长含糊其辞地说：我们现在若是继续攻打张士诚，陈友谅必来犯我。至于需要多久时间能到南京城下，恐怕他估计可能也就三四天，但是此刻又不便这么直白地说出来，因此呢，只好就此打住了。朱元璋焦急地看着他，就等他的这位丞相能给武断的刘伯温回敬一下，不料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停住了。丞相，快说下去。朱元璋是催促着。恐怕要看战况的进展。陈友谅现在已经诛杀了赵普生，紧接着他一定会进攻池州。如果花云能在池州……就在李善长支支吾吾的时候，有统领派来快马来报：池州失守，陈友谅急攻统领，请吴国公速派兵增援。见信使万分狼狈的进来，朱元璋已经知道大事不妙，听他说完不由得内心一声叹息：这回倒是让刘伯温说准了，看来现在是到了我朱元璋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还能因为自己心中的一点不愉快去得罪刘伯温吗？不行，当然不行。我现在需要他的智慧，需要他对战事高人一筹的见解和谋略，我不可能让他有半点不愉快。想到这里，朱元璋赞赏地望着刘伯温，赞叹地说：军师果然料事如神呐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汤和沐英世事面前，你们要服气。汤和沐英听了，都争着领兵前去救援统领。朱元璋一听，知道他们心里还是不服气，还是认为三日之内陈友谅到不了南京城下。了解了他们想法以后，朱元璋感到必须要说服他们，否则将士与谋士离心， 这正是大战之前的最忌讳事情。于是瞪着眼睛问着汤和沐英，现在如果你们去救统领得付出多大代价，你们知道吗？汤和沐英一时间回答不上来。朱元璋继续启发他们，你们想想，此时前去救援统领得给你们多少兵力，能守住统领又要牺牲多少兵力呢？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有必要付出这样牺牲吗？汤和与沐英这时才真正的认识到，此时去救援统领确实不合适，冲着朱元璋说，我们思虑前途，请国公责罚。朱元璋听了这才眉开一笑，哎呀，你们啊都是统兵数万的大将军了，今后遇见事情切记要冷静思考，万万不可莽撞行事啊！告诉你们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存实力，消耗陈友谅，最后消灭他。李善长接话说，国公所言极是，消灭了陈友谅就等于夺得陈友谅所占的长江上游南北的所有地盘，甚至……李善长看着朱元璋，他认为让吴国公来说下面这句话更好一些，所以朱元璋就接话了，甚至整个天下。现在我们集中智慧来考虑一下，集中兵力对付陈友谅的具体步骤。李善长又说，国公料敌如神，对付陈友谅的具体步骤肯定成竹在胸。朱元璋听他呀多说一些赞扬的话，心里虽然高兴但还是不满意，这种时刻他最需要的是真知灼见、高人一筹的谋略。于是朱元璋把目光鼓励地投向刘伯温，刘伯温坦然地迎着这目光，缓缓地开口说，可是快马即刻出发，让北路军立即回南京，东路南路军猛烈加攻杭州以后也迅速撤回。朱元璋听了不断地夸赞，频频点头。面对危机，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些应对的办法。李文忠攻占六合以后，依照朱元璋临行时的教诲，扩大军队，争取民心，将六合与扬州治理得井井有条。除此以外，他还四处收集粮食，招兵买马。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，他便扩充了3万军队。这时候朱正文建议，是否攻下西北莱安，这样可以与西面的滁州连成一片。此时的李文忠已经深知朱元璋的战略意图，在这样情况下要取得最后胜利，争得多少地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，关键还是拥有多大的实力。于是摇了摇头说，如今啊群雄征战，有实力者便有天下，眼下还是整军待命为好。正说着，有南京信使到了。李文忠接过朱元璋手谕，只见上面只写了5个字，速回师南京。朱正文看了一时有些茫然，李文忠却非常自信地说，有大仗要打了。与此同时， 徐达和常玉春也接到朱元璋的相同手谕，速全力猛攻杭州，即悄然回师南京。常玉春有些茫然，而徐达却会心地笑了。他主动与常玉春取得联系，约定双方同时猛攻杭州城的时间。这几天，张士诚借口巡防，整日里待在绸布店老板女儿的卧房里消遣。他给这女子取名叫燕燕，如约的给了她十斤白面送回去。燕燕见他守约，对他也算温和，便十二分真心的服侍张士诚，让他肆意的享用消遣。正春风得意的享受着，突然听到北门与西门同时受到徐达与常玉春的猛烈攻击的消息。张士诚一惊，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在屋里面走来走去。这怎么是好？怎么是好啊？莫非我张士诚的好日子就此结束吗？他摇着头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朱元璋已经面临灭顶之灾，陈友谅难道会容忍朱元璋这么发展下去吗？这是张士诚常常宽慰自己的一句口头禅。燕燕在旁提醒他，既然有人攻城，你还不快去啊？ 对啊，对对对，我去看看情况怎么样。燕燕你放心好了，我兵多将广，杭州一时是不会丢的，待会儿我再来看你。 张士诚说完，依依不舍地离开燕燕，来到太尉府。丞相李行素、司徒李伯生、左丞相蒋辉、同知枢密院事史文炳都在。见张士诚来了，众人都起身相迎。张士诚不能坐下，就连忙问道， 敌人怎么会从北面西面同时进攻？现在情况如何？ 史文炳哭着脸说， 敌军攻击虽然非常猛烈，我军正在全力抵抗，今日不会有事，只怕这么持续下去。 丞相李行素说， 我看不用担心，孙子说，十则为之，五则攻之，而今敌我双方力量基本相等，赶来进攻一定不会得逞，更何况如今陈友谅对他们已是虎视眈眈，徐达和常玉春还敢这么孤注一掷地对我们发动攻击，实在是匪夷所思啊。 张士诚瞪大着眼睛说， 对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这究竟是为何？朱元璋有这么大的胆子？ 李行素突然大声地说， 难道他们是想撤退？ 张士诚点头说， 我看有这个可能。 李行素又说， 我主说的极是，在战场上凡是打败了想败退的将军，都是先猛砍几刀，方可平安逃回。 但愿如此。 张士诚点头，一颗悬起来的心渐渐平静下来。他又想起那一身像是没有骨头的燕燕，对李行素等人说， 你们好好安排一下，史文炳去城北，李伯生去城西，一定要守住杭州城，告诉士兵们，朱元璋的进攻啊，坚持不了几天。 说完，张士诚垂着后腰离开太尉府了。徐达与常玉春约定进攻到中午时分，便两边同时撤出，休整一个下午，趁夜直奔南京。而张士诚在燕燕那里一晃就是一个下午，他挂记着攻城的事情，想想自己怎么也应该去看看，刚有这个念头，便忽然有人来报， 报已经打退敌人进攻，杭州城安然无事。 张士诚一阵的狂喜，抱紧了燕燕。 陈友谅说话算数。夺了池州以后并不休息，看到将士们非常疲倦，陈友谅便鼓励他们说：拿下统领，放假一天，任凭你们为所欲为。将士们听了一时精神大振，各自抱了一个美妙的希望。第二天拂晓便马不停蹄地奔向统领。统领守将邓有德见到远处尘土飞扬，知道是陈友谅大军临近了，他记住了朱元璋派人送来的密令，尽可能重创敌军，迅速地撤回统领。邓有德于是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南门上，还动员全城百姓在南门城外挖了许多陷阱，以便阻挡陈友谅的进攻。陈友谅看到统领的城门时，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，他挥剑一指，大声地说：谁先登上城门，连升三级，赏黄金百斤。话音刚落，便有手下大将焦云胜一马当前，率领8000兵勇直奔城门而去。陈友谅微笑着，手摸着下巴，正想说几句夸赞的话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焦云胜一头栽进深深的陷阱，跟在他后面冲上来的兵勇一时停不住脚，也纷纷跟着掉下去。8000兵勇一下子就丢了差不多一半。陈友谅见了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：这个邓有德，待会儿看我不剥了你的皮。汉王息怒，待末将破了城门，迎汉王进城。说话的是谁呀？是副将简德志。说完他率领10000军士前去攻城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